城荡悠悠，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。 小妹妹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，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程上荡悠悠，哦荡悠悠。你不依靠手水洒一路。